悉的孤独突然间跳起舞，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，布满花瓣的露水蒸发了今天微甜的湖，就算只是刚刚听到都觉得幸福，哪里什么都会变，但每一刻都想永远，会有骗人的誓言，但每句都值得纪念。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这是浪漫又危险的失恋，终究是情人能发现真爱惊喜的造化了，内心是你的造化了，寻找着手里无法遗忘的甜，就算最后被眼泪有点咸，那头的黑天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他在光线，微微的一点点相信不再能看见，你只是他唯一的无成全、哦、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这是浪漫又危险的失恋，终究是情人能发现真爱惊喜的造化了，内心是你的造化了，寻找那张最美最重要的脸，不管花多久时间，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，这是浪漫又危险的失恋，终究是情人能发现真爱惊喜的造化了，内心是你的造化了，寻找最属于无法遗忘的甜，就算最后被眼泪有点咸。 祝福语，好久都没有这种心情， 新年心情都该换换外衣，给自己一点点意外的惊喜， 渴望新的一年打造一个亮亮心情，让生活体验刹那的发型，给爱的人写下新的日记，祝福他新一年有更多的好运，新的一年打造一个亮亮心情， 给的祝福语，好久都没有这种心情， 新年心情早该换换外衣，给自己一点点的意外的惊喜， 新的一年打造一份亮亮心情，让生活体验刹那的放晴，给爱的人写下新的日记，祝福他新一年有更多的好运，新的一年打造一份心情，照亮那黯淡无光的心情，新的一季让心跳随时苏醒。

看未来，还有多久才能释怀？你深爱的人最后却给你伤害，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。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哦，带走飘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能力的安排。哦，受伤的人终将明白，生命最苦是变化快。你说爱过的人否定了你给的爱，也否定了你对自己的信赖。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爱的天使守护的天使暂时离开，暂时离开，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丽的安排。每个人都在期待着爱，每个人天使守护爱，寂寞流泪，只是天使暂时离开。 我相信有一天，哦，天使，天使暂时， 暂时离开， 朝向你走来。 相爱，分享一生，不爱着你。

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春节期间，迎宾北路街道香格里拉社区通过宣传不断点、监管不断层，使社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始终保持了高压态势。往年的值班工作，一方面要做好居民日常业务的服务办理，另一方面主要负责社区里的安全生产，排查安全隐患，防止出现安全事故。今年的值班，香格里拉社区的工作人员则多了一项任务，就是充分做好大气污染防治的宣传和监管工作，进门入户把大气污染防治的意义、政策和方法面对面地进行宣讲，既拉近了与居民的情感距离，又让居民更加乐于接受宣讲内容，自觉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中来，成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主体。宣讲进家入户，监管则不留死角。在香格里拉社区，工作人员们共分成了3个小组，哪个小组值班，哪个小组还要负责对居民燃烧垃圾的监管。虽然这种行为现在比较少，但是他们始终坚信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就需要处处留心，把节日作为节点。香格里拉社区通过宣传不间断、监管全覆盖，确保了社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持续和深入。新春佳节的来临引发了新一轮的消费热潮，为了给广大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，市工商局以关注民生、深化消费维权为目标，多措并举提升消费维权水平。12315平台建设是工商局完善基层消费维权的重要手段，能够提升消费维权效能。对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消费维权案件，他们不光对案件进行事中调节处理，事后也进行跟踪监督，同时市工商局还加大行政执法力度，提高市场监管水平，针对重点商品开展质量监测抽查，对于重点领域开展集中专项整治，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，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进行行政约谈，督促其履行经营者的社会责任，完善投诉处理，设专人接待来访消费者投诉，将消费者的基本信息、投诉内容及要求做好详细记录，并完善相关手续。除此之外，市工商局还以消费维权骨干、基层调解能手12315工作人员为宣传主力，通过设点宣传和送法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农村等方式，广泛发放宣传资料，提供法规政策咨询，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。又到一年赏梅时，近日燕郊植物园梅花展又和广大市民见面了。记者了解到，本次梅花展共展出杏梅、真梅、龙油梅、垂直梅系列500余棵，其中包括清新宜人的绿萼、绿蝶、红如烈焰的朱砂、古里红、粉雕玉琢的丰厚、枝条婉转的龙油、香味独特的徽州檀香等，姿态万千，风情各异。据悉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19号。食药安全在身边，安全提示：合理防范风险，科学饮食消费。春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，少不了合家团圆、亲朋聚会、共享美食。针对春节期间食品安全特点，市食药监局提示广大消费者合理防范风险，科学饮食消费。一、购买食品时要查验食品的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保质期等食品安全标志，要所证所票，并保管好相关的凭据，作为出现问题后申诉举报维权的依据。二、防止生熟食品之间交叉加工，在加工每一种食品前后都要洗手，按具刀具不能混用，饮用洁净水，不喝冷水。三、不吃不熟的青豆角、鲜黄花菜，不吃发芽的土豆，不吃野生蘑菇、霉变凉谷和蛋壳破裂有异味的鸡蛋，不吃腐败变质的畜禽肉类和海鲜产品，新鲜蔬菜水果要用清水浸泡洗干净。四、外出就餐一定要选择干净、卫生、正规经营的餐饮单位，避免食用不洁食物。

战场，牧马人还在流浪，化身龙狮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歌姬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天堂。天苍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歌姬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路上。苍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九歌姬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尽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路上。

我在梦中一切都有，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又选什么？我在雨中候着很久，反正幸福啊对于我是奢侈的。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我，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让一个爱人都没有，是可怜的，我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。神啊，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那为什么，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。 都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看他